旅游乐园， 今个星期同大家耳朵游 危地马拉， 国家名有个危字，嗰度啱啱去旅行噶。 咁就要听下旅游乐园成员仙奴亲身分享啦。佢2004年到游危地马拉半个月，佢话睇玛雅文明， 你一定唔会失望， 感受小城风情， 中美洲最靓噶， 行特色市集， 可以行一整日都唔厌。 星期六下昼4至6， 香港电台第一台， 榴莲、 欧海星、仙奴旅游乐园 要听哦。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2月24日，政府提修例完善公职人员宣誓，若遗誓被取消资格，5年内不能参选。 约70,000市民网上预约接种疫苗，2星期预约额满。 新增12宗确诊，11宗本地个案，3宗源头不明。新蒲岗2大厦列受限区域。 加拿大众议院通过动议，指中国对维族进行种族灭绝，北京谴责并严正交涉。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4号嚟到星期三啦，喺千禧年代呢度咧就有萧乐文喺度啦，同大家主持嘅。早晨啊，各位观众听众，咁啊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咧都继续收听住收睇住嘅你哋啊。咁啊喺科兴疫苗咧星期五就正式可以系接种啦。啊，寻日凌晨开始咧就系开放俾一啲合资格嘅5类嘅优先群组咧可以打嚟预约噶。啊，寻日都有讲过啦，话有人喺凌晨预约嘅时候咧就话见到咧就话入唔到嗰个网个系统啦。昨天去到下午看到一些报道都说仍然出现一些所谓网络大塞车的情况，看到一些报道就说要进去可能要等成超过1个小时，看到也在一些邮局，因为之前都说如果是不懂得网上预约的人士可以去到邮局找一些人帮你去预约的，都说就是看到邮局都比较多人，结果有些人就是去到等了一段时间就说似乎都是入不到个系统，亦都看到已经是滿曬額嗰個情況啊！嗱，見到尋日政府就話咧，截至下晝4点啦，由星期五咧去到3月11号，即係2个星期嘅預約嗰個嘅配額咧，都已經係滿曬噶啦。啊，你哋會唔會尋日都係有上個網去用嗰個系統去預約嘅咧？或者有冇幫個屋企人去預約？見到個情況係點咧？都歡迎你打嚟1872311，同大家講下嘅。嗱，嚟緊究竟會點咧？係咪會持續住呢個情況，定係政府都有啲其他安排就住預約呢個情況？我哋请你一位嘉宾咧，同我哋一齐倾嘅，有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早晨。 早晨啊，萧乐文。 早晨，局长，想问一下，嗰、那个嘅预约人数而家有冇最新话系点样？ 哦，好啊，或者我讲讲咧，就首先好多谢市民啦，因为大家都系即系重视接种疫苗，亦都希望能够可以早日接种咧，就系、是、可以保护自己，保护其他人啦。咁就琴日呢就係、是、我哋開始咗就嗰個網上預約，咁個反應呢都係非常之踴躍，就未來嗰2个礼拜嘅5间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嘅預約嘅名額呢都係滿額嘅，咁嗰個呢就係、是、有有70,000多嘅市民呢係預咗，咁就我哋明白到呢就市民都想早日接種，咁首先咧就係我哋嗰個疫苗嘅供應咧，我哋都係會充足嘅。第二咧就係我哋都係會盡快嘅嚟去將嗰個嘅流程咧吸收咗經驗之後咧嚟去改善。咁同埋咧就係去安排咧市民嚟去接種。咁啊，尋日咧我哋就總共咧就係喺即係嗰個中央圖書館嘅疫苗接種中心嗰度咧。我哋預先亦都安排咗，琴日有214位咧，係嚟自唔同優先接種組別嘅人士，咁去接種嘅。另外咧就話我哋即係尋日嗰個網上嘅預約系統咧，就第一就出現咗塞車嘅情況啦。二咧都係擺咗個烏龍嘅，就係咧開放咗中央圖書館，尋日嗰個咧就我嚟俾人預約。咁結果咧就有少部分市民真係預約咗嘅，咁啊尋日去到個接種中心度咧，我哋嘅醫護人員咧都幫佢接種咗，咁啊總共有318位嘅，咁所以尋日全日咧總共有532位嘅即係市民咧係接種咗科興疫苗嘅， 咁喺郵局嗰度咧，尋日咧就郵局嗰度都處理咗2300位市民咧嗰個網上預約嘅申請。咁往後咧喺我哋嘅郵局嗰度有120個點，喺公共屋邨辦事處咧有180個點咧，都係會協助市民咧嚟去即係預約嘅。咁我哋其實咧尋日開始咗嗰個網上預約，尋日開始咗有幾百位嘅市民可以去接種。我哋嗰個目的都希望能夠俾市民有個信心，亦都大家比較更加明白到咧嗰個疫苗嘅接種啦。咁嚟緊咧，我哋就會係首先咧就嗰個網上嘅預約系統咧，我哋需要再去做一啲嘅改善嘅。咁就IT 嘅同事咧，而家都係密鑼緊鼓咁樣就全力做緊嘅。因為咧今次嗰個網上預約系統咧，比起譬如舊年普及社區檢測咧係複雜好多嘅。因為咧你網上預約你知啦，你要接種兩劑。同埋今次咧，我哋亦都係咧有唔同嘅優先組別，佢哋顯示，咁啊再揾啲時間地點，咁可能因為咧嗰個名額有限啊，咁所以咧就好多人去揾嘅時候咧，就嗰、那個即係變咗個系統嘅負荷都大，咁而家我哋都係喺度改善咗先，咁我哋希望咧就係盡快嚇可以咧能夠再開放嗰個預約，咁嚟緊咧我哋譬如喺科興疫苗嗰度，我哋有五個嘅疫苗接種中心咧，而家我哋預約咗頭嗰兩個禮拜嘅。咁就我哋希望咧，就係未來幾日之後咧，就我哋可以譬如開放埋第三個禮拜嘅預約咧。咁呢個係一方面嚇。咁另外咧，就科興疫苗嗰度，除咗喺疫苗接種中心嗰度接種之外咧，其實就主要嘅點咧，就係透過私家醫生同私家診所嘅。我哋有超過1000位嘅私家醫生咧，都係報咗名咧，會係參加呢個計劃。亦都有差唔多1500個診所嘅地點。咁啊，尋日都同佢哋做咗介紹㗎啦。亦都係咧，佢哋呢兩日呢一兩日咧，佢哋就會向衛生署嗰度就去報翻咧，佢哋想要幾多劑嘅疫苗。咁我相信咧，到即係週末咁咧，集齊曬所有啲數咧，就可以將嗰啲嘅疫苗咧，就係發放到俾個診所。我預計咧，下個禮拜中度咧，就應該私家醫生嘅診所咧，都係可以開始接種疫苗。我哋稍後咧會將所有呢啲醫生嘅資料，佢嘅診所嘅地點，每一區嘅分佈我哋都會咧上載喺個專題網頁度，咁變咗市民咧就可以一目了然，亦都可以咧向佢相熟嘅醫生嗰度咧嚟去查詢。咁相信咧透過呢個嘅網絡咧，亦都係唔需要預約嘅。咁所以我啱特別，如果譬如長者佢哋話我網上預約中央預約有困難咁樣，佢可能咧都可以揾佢哋嗰個嘅私家醫生嗰度咧嚟去做嚇。咁如果70歲以上嘅長者去揾私家醫生接種疫苗咧，同樣地都有兩個可以陪同佢哋嘅照顧者咧，都可以咧就係一齊接種疫苗嘅，如果佢哋想。 OK， 頭先講到咧就。頭先講到咧就兩樣嘢啦，即係講到話即係系統嗰度會改善啦。咁但係今次咧，除咗個系統之外咧，就係啲人根本係滿額啊嘛，即係兩個禮拜內都已經滿曬啦。呢個而家嗰個棘住嘅位喺邊咧？究竟係啲疫苗嘅數量唔夠啊，定係啲中心唔夠啊，定係中心嘅面積唔夠，定係人手唔夠？即係個原因喺邊度咧？點解唔可以即係而家短期內加？ 疫苗嘅供應咧係充足嘅。咁因為我哋第一批嘅100万劑科興疫苗嚟咗啦。咁我哋其實都已經從咗嗰個藥廠供應商咧，就已經聯繫咗我亦都好有信心咧，就係定期地咧，即係第二批嘅疫苗咧，亦都係會適時咧嚟到香港。咁所以疫苗嘅供應咧，呢個係應該充足嘅。另外一方面咧，就因為咧，我哋喺嗰個接種嘅點上邊咧，科興疫苗我哋係透過私家醫生、私家診所嘅網絡去接種咧，咁嗰個咧而家就即將可以開始啦。在疫苗接種中心那裡我們就是有五間的中心的，咁我們開頭的時候呢，因為我們都希望呢就是那個中心的運作就同埋呢就是醫護人員同埋中心裡面其他人員之間那個配搭整個流程，同埋呢就是市民去接種的時候呢就即係喺之前嘅等候、睇資料、接種過程，同埋之後嘅休息觀察咧，我哋希望都能夠可以咧，就係即係開頭嗰段時間就做得穩妥一啲嚇，就希望大家熟習咗之後咧，咁之後咪可以再能夠嘅咪可以再加快，咁個接種量咪又可以再增加咯。咁所以咧係呢一個問題嚟嘅。咁所以嗰個名額開頭嘅時候咧係會有個即係有限嘅。 咁但係咧，我哋跟住之後咧，我相信隨住個中心嗰個運作暢順咗之後咧，佢哋能夠可以處理到嘅數目咧會更加多嘅。我哋同時間都會睇下咧，就係即係我哋而家，因為我哋總共有29間嘅疫苗接種中心 嚇。 我哋大部分嘅中心咧去接種咧係嗰個伏必泰嘅疫苗。咁啊，唔係話我哋對啲疫苗本身有啲乜嘢嘅即係偏心嚇、 嗯。 最主要嘅原因係因為咧，伏必泰即係疫苗咧，佢係需要咧係稀釋，同埋咧要喺個藥樽度咧係抽五針出嚟嘅。 嗯。 咁呢啲嘅工序本身咧，要喺個疫苗接種中心嗰度做咧，就先至會比較穩妥啊。咁所以咧，我哋比較多嘅中心咧係用咗我嚟做伏必泰嘅。 OK。 咁就科興疫苗嗰度咧，而家有五間，我哋都會睇睇咧，睇下有冇空間咧，可以係增加一下呢啲方面嘅中心。咁咪變咗喺個量上面咧，透過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做嘅接種量咧，又可以進一步提高。咁我知道市民咧就即係有呢個意願，亦都好想去接種疫苗咧，呢個係非常之好嘅。我哋係一定會咧係即係盡快嚟去做好安排嚇。不過咧就都希望大家。就我哋大家去有罪啦，有罪 咁、okay. 好吧 嗱，幾個情況啦，頭先講到話中心嘅數量可以增加啦，中心自己嘅容量而家又係每日可以處理到大概幾多個嘅即係打針嘅人士咧？如果要加，可以加到幾多咧？呢兩個講咗先啫，大家都想知道。 咧就個具體嘅數咧，其實都係好難咁樣一個咁嘅、 嗯。 大概嘅一個數咧，就係話你一個中心如果有15個嘅注射站。 嗯 咁一日裏面嚟講咧，大約可以做到2500個嚇，呢個就係一個估計嚟嘅。咁當然係計翻，譬如大致上嚟講，你每一針需要幾多時間？咁亦都要估計就話，譬如啲人會有幾多會有好多問題，或者之後嗰個觀察嘅時候有幾多要跟進係嘛？咁呢啲一定要咧，你運作咗落嚟之後咧，就會更加清楚嘅。同埋個流程同埋個工序，如果係順暢咗之後咧，可能你能夠做嘅量咧都會多咗。咁就同埋咧，我哋喺開始嘅時候咧，我哋亦都係冇一開始就用盡咗個中心嗰、那個即係能夠可以處理嘅量，因為就正如頭先我所講 啦， 啊頭嗰兩個禮拜，我哋都希望能夠可以安全有序地咁樣嚟去即係接種咗先嚇。 嗯，有啲講法係咪話即係都低估咗啲人打針嗰個量啊？定係特登將個目標定低啲，咁就會好似好多人嚟打咁？有冇啲回應啊？呢個？ 其實咧就大家都睇到啦嚇，即係事前嘅時候，大家有好多估計，好多民調，咁又即係有啲數字咁樣。咁其實我諗大家都係即係之前你都好難去估到係點嘅。咁但係咧，我相信都好緊要嘅，就係無論點都好咧，我哋嘅疫苗嘅供應咧係充足嚇。咁呢一個其實我哋都係好幸運嘅。第二咧就係咧，我哋係要將疫苗嘅相關資訊咧。是應該能夠可以如實地去同市民咧，係即係講，等市民能夠掌握每一隻疫苗嗰個嘅特色啊，佢嘅情況有邊啲人適宜或者唔適宜接種，個副作用係點，要注意啲咩地方？咁呢啲咧市民咧係需要掌握。事實上喺佢我哋嘅專題網站上邊咧，就有須知可以睇，有片可以睇。咁大家掌握咗之後咧，我相信咧。呢、这個都是市民的即係選擇咁嚟去做，咁我覺得呢樣嘢本身就市民對於睇到疫苗，尤其是全世界好多地方都接種咗好多，大家都可以睇到嘅情況。咁接種咗疫苗之後咧，第一就保護到自己，保護到其他人，同埋對我哋整個社會嘅疫情咧，就絕對係好有幫助，控制係嘛？咁所以咧就希望咧大家都幫手咧，就將嗰啲。即係正確嘅真實嘅資訊咧，都去盡量發布。 OK， 又分辨翻嗰啲不實嘅或者唔好惡意去造謠等等呢啲咁嘅情況咧。即係我都見到，譬如話我哋嚇行政長官同埋司局長打針之後，跟住又質疑我哋嗰隻係咪科興疫苗咁樣。其實好簡單，就因為咧就科興疫苗嗰個藥廠咧，佢有兩種嘅疫苗嘅運送嚟嘅方式嘅。一種咧就係佢預先係已經分咗落個針度嘅。第二隻咧，佢係一個藥樽嚟嘅，藥樽嘅時候，到時咧就再去抽佢出嚟，落去個針嗰度咧就嚟打。咁我哋今次嚟呢一批貨咧係屬於後者，咁所以你見到咧，無論係第一日司局長同特首，或者尋日你見到嗰幾百個市民、幾百位市民接種咧，都係呢個就係第一種嘅藥樽。 跟住抽支針出嚟咧，抽落去支針度，跟住注射嘅。咁、所以呢個咧就冇花價嘅。 OK， 嗱頭先講到啲流程嗰度咧，我都想再問多少少，因為見到一啲長者就話，因為要預約成個過程咧，要填好多嘢啦，睇好多嘢啦，有好多佢哋都根本唔明白啦。有冇得可以即係簡化啲，令佢哋即係易理解啲，又唔使去等咁耐啊咁。咁另外就係喺郵局嗰個容量問題啦。頭先就講到可能啲程序可能喺中心嗰度可以加多啲處理多啲啦。但係郵局嗰度始終你都係人手得咁多嘅啫。嚟緊會唔會又即係多咗啲疫苗嚟嘅時候，更加多人去預約，郵局又係咪處理到咧？呢、這個有冇諗過呢、這個？ 哦，我諗咧就喺長者嗰度嚟講咧，第一咧就係、如果佢哋去疫苗接種中心嗰度咧，就要係喺網上嗰個嘅即係中央個預約嚟去做咧。但係如果佢哋係去私家醫生嗰度咧，咁佢只要約私家醫生嗰度去打針咧就可以。咁所以呢個第一樣。第二樣咧就係、事實上因為接種疫苗咧都係要即係。市民咧清楚知道接種邊一隻疫苗，同埋有啲咩地方要注意，亦都要睇翻自己個身體嘅情況。咁所以咧就要去了解翻呢啲資訊，呢、這個咧就必不可少嘅步驟嚟嘅。 咁、 我相信咧就透過長者本身，譬如屋企人啦、地區人士啦，就喺我哋嘅郵局啦，同埋公共屋邨嘅辦事處啦。或者我知道在地區裏面亦都有很多的、朋友啦，他們都是很願意來去幫手，而昨天都是有這些、即街坊呢就去問他們，我想是多途徑來去做啦。還有就是我們都是在、平時我們即有這些、那個接種須知呢看了他，咁去到個中心度有問題咧，都可以即場問醫護人員。咁了解咗喺一個知情同意嘅情況之下咧，去接種疫苗，咁就放心啦、安心啦，同埋又有保護啦。 頭先話另一樣啦，就係、都好睇另一隻疫苗啊 ，BioNTech 咧幾時嚟到香港？因為咧都視乎佢哋去開其他嘅接種中心啦。而家我話幾時開啊？即係呢一啲咁嘅中心，同埋話啲疫苗係咪話都應該有機會今個禮拜嚟啊？ 是啊，根據我哋掌握嘅資料咧，就嗰、那個伏必泰嘅疫苗咧，就應該聽日會嚟到香港嘅。咁同埋咧就係呢一個嘅第一個100萬劑嘅疫苗咧，佢係應該會分兩批嚟嘅。咁所以聽日嚟嗰批咧就應該幾廿萬嘅。咁確實嘅數咧就我哋即係到疫苗到嘅時候，我哋再話翻俾大家聽啦。咁所以個疫苗到咗之後咧。我哋都同樣地啦，我哋都係會即係有嗰個預約接種嘅程序啦，同埋咧就係、我哋嗰個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去注射伏必泰疫苗嘅咧，都會係稍後嘅時候會開。咁啊開始嘅時候咧，我哋即係可能都係應該會先開譬如由醫院管理局去負責參與嘅嗰啲中心，就先去做。咁又係同樣地啦，熟咗個流程之後咧，就再逐步嚟去推開嘅。 最後我都想問一下啦，即係私家醫生嗰方面啦，而家冇話每間診所限住佢哋攞幾多劑啊？因為會唔會變咗嗰個擠塞嘅情況，又喺私家診所嗰度咧？如果即係太多或者太少嘅時候， 其實咧私家醫生同私家診所咧，第一咧就係當然要睇翻佢哋自己本身能夠可以處理到幾多嘅。因為咧就接種疫苗啦，譬如科興疫苗接種咗之後咧。是需要喺度觀察30分鐘嘅，咁所以如果個地方太細，咁可能佢都係有限數目嘅。咁第二咧就係、私家醫生診所啦嗰度咧，佢哋會報俾我哋聽佢哋想要幾多劑，咁我哋會供應俾佢。咁跟住視乎佢接種嘅情況啦、數量啦，佢有再需要再加嘅，咁亦都係可以即係話翻俾我哋聽，咁我哋到時就會送貨。咁呢個嘅疫苗嗰個供應咧，就唔係一個問題嚟嘅， 即係冇限制幾多嘅。 係啦，都係睇下佢哋能夠接種到幾多，需要幾多疫苗，咁到時我哋咪去供應俾佢哋咯。 OK， 好啊，同阿局長傾到呢度啊，多謝你。啱啱傾過咧，就係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咧葉德權啊，繼續歡迎你打嚟18723111喎，會唔會咧即係都尋日開始啦？呢個預約系統開始咗嘅時候，自己都有試過用過，或者幫屋企人咧試過預約嘅咧，睇過情況係點啊？甚至話尋日有啲人咧已經係率先首批，有啲人咧係即係喺意外之下咧開始打咗一個疫苗嘅咯喎啊！你又點睇咧？會唔會你都係其中一份子咧？歡迎你打嚟18723111講下你嘅睇法嘅。電話旁邊咧有陳太，早晨。 早晨啊，蕭樂文啊。 係。 其實咧，呢個去郵局輪候嗰個情況咧，我琴日咧親歷其境啊！我其實我就唔係輪候者啊，不過咧我都係8點幾去到郵局咧，就要處理一啲嘢，所以都 去排隊，諗住早啲去搞掂啲嘢就早啲即係去咩嘅？點知我琴日咧，因為有一大批嗰啲長者咧，就為咗咧去處理佢呢、這個即係登記嘅問題啊。咁其實喺輪候期間有個長者咧，跟住分享緊佢嘅經驗咧，就係話佢自己咧今朝凌晨啊五點幾鐘起身咧就去登記咧，竟然係成功入到去做咗兩個程序，第一個選擇，第二個選擇。但係好可惜咧，就去到確認嗰時咧，係確認唔到嘅。咁確認唔到，佢冇辦法啦。咁啊，唯有咧就走嚟郵局就排隊啦咁樣。咁、那個過程裏面咧，即係有好多啲長者對呢、這個排隊嘅過程嚟緊會點做啊，或者有啲咩嘅地方選擇咧，就喺度議論紛紛啦。咁點知道到即係後來郵局開咗門，佢哋入去輪候嗰時咧，其實我就做我自己啲嘢，我自己做我自己啲嘢都要輪咗成半個鐘頭。咁但係咧就嗰班長者仲慘，就係我睇住第一位女士輪咗半個鐘頭，佢完成咗啦。然後跟住到第二位男士輪候，其實佢哋嘅過程都由嗰好聰明啦，預先俾定一沓紙去睇一啲內容啊，然後方便到時揀嘢。咁但係好大嘅問題就係話，啲長者埋去，佢哋一踢入去要揾荃灣區，話荃灣區爆啦。咁跟住有啲長者話：，咁佢又話唔知咩區有，咁好啦，到佢話 同阿陳太傾到呢度啦，因為都時間所限。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将会在朝早十一点在立法会宣读财政预算案。据了解，政府将会向失业人士提供担保，让失业人士向银行申请贷款，贷款额可以为月薪六倍，上限80,000元，年息一厘。消息透露，计划设五年还款期，头十二个月只需还息，之后本息摊还，逾期还款就可以退还利息。申请计划的人士必须提供失业证明。另外，消息透露，预算案将会提出拨款大约3亿元，提升现有足球场设施，包括增加符合国际标准的五人足球场数目，预计康文署辖下超过300个足球场之中，有70多个球场可以提升设施。陈茂波发表预算案之后，下午将会出席记者会，晚上出席电视论坛回应提问。政府昨晚采取围封强制检测行动，将新蒲岗金桥大厦和东城大厦列为受限区域。政府朝早大约7点完成强制检测行动，大约520名居民接受检测，没有发现确诊个案。政府表示正在受限区域内进行执法行动，确认受限区域内所有人士已经接受强制检测。区内已经进行检测的人士，如果能够出示阴性检测结果电话短信，或者佩戴手环以证明接受强制检测，可以在提供个人资料之后，经指定出口离开受限区域。另外，政府派人到访受限区域内256户，当中56户冇人应门，政府会跟进。前世界第一的美国高尔夫球手活士发生车祸受伤送院，他的经理人发表声明透露活士的脚部多处受伤，接受手术。当地警方发表声明指，车祸发生在当地星期二朝早大约7点，汽车严重受损，警员要用金属切割工具才能够将活士从车厢救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响应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向非洲捐赠疫苗的呼吁。冯德莱恩在世界卫生组织一个网上活动说，支持马克龙的建议，向非洲的卫生保健人员捐出所需的疫苗分量。较早时，南非总统拉马福萨说，呼吁国家应该向有需要的国家捐出5%的疫苗，特别要协助非洲大陆上的国家。 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3，日元105.31，瑞士法郎0.906，加元1.259，人民币6.469，英镑对美元1.412，欧元对美元1.216，澳元对美元0.792，新西兰元对美元0.735。日经平均指数报29,875点，跌28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6.73美元，卖出1,807.42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初时风势较大，星期五能见度较低，稍后有几阵雨，星期六天气稍凉。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咧，就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医院咧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南地对出。重复多次咧，就系屯门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医院咧有交通意外，龙尾系排到去元朗公路过咗南地噶啦，去到泥围对出。咁较早前咧，南湾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出口咧就有汽车冒烟嘅，咁呢个事件已经系处理好啦，南湾隧道出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出口一段交通回复正常。在屯门的石牌头路就爆水管，石牌头路去山景村方向，介乎青阳街至到明琴路之间的这一段石牌头路需要全线封闭，反方向去塞尔桥方向，近住就是介乎青阳街至到明琴路之间的这一段石牌头路的快线都需要封闭，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在新蒲岗就有防疫措施，锦荣街和部分的显庆街仍然需要封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排到去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这一段亦都慢车，排到去龙盘苑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青沙公路即是昂船洲大桥去沙田方向转落去三号干线，近住海丽村那条支路亦都是挤塞。咁喺新界啦，全锦公路落返去全锦交汇处，龙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啱啱收到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就係、新蒲岗嘅防疫措施已经係完成咗，锦荣街同埋部分嘅显庆街已经係解封，锦荣街同埋部分显庆街已经是解封。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来啦 来啦 来啦 来啦 来啦来啦 来啦来啦来啦，小宝与文迪翻嚟啦。 笑住听， 听住瞓， 瞓住笑。 星期六晚深夜12点到2点，小宝与文迪 同你嬉笑怒骂，仲会接听听众电话。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小宝与文迪， 好玩到极， 笑到宵夜都唔使食。 西杰，西杰啊， 你喺边啊？瑞文，唔见你、啊。 我喺个 app 度啊，我睇下有冇潜水嘅感觉啊嘛。 你快啲翻嚟啦！今个星期我同陈家俊请嚟咗潜水课程总监欧兆坚，带你去海洋生态旅游啊！ 而我就继续主理大气候低碳生活问答比赛，一齐玩啊！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2021年2月24日，政府提修例完善公职人员宣誓，若遗誓被取消资格，五年内不能参选。 约七万市民网上预约接种疫苗，两星期预约额满。 新增12宗确诊，11宗本地个案，3宗源头不明。新蒲岗两大厦列受限区域。 加拿大众议院通过动议，指中国对维族进行种族灭绝，北京谴责并严正交涉。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9，继续翻翻嚟千禧年代。头先就同大家讲到咧，科兴嘅疫苗嚟到香港啦，咁啊最快礼拜五可以打啦，正式嚟讲。咁啊见到咧，即系寻日开始凌晨咧，就已经有一个预约系统俾大家预约噶啦。不过就见到咧，有唔同人士啦，唔同传媒啦，都话发现咧个系统嗰度咧，一度系出现一啲大塞车嘅情况。而咧之前如果话咧一啲嘅人士唔识得网上预约嘅话咧，都可以去到邮局啊等等嘅地方咧，会有一啲人士可以帮佢预约噶。亦都见到嗰度咧，出现一啲人比较多嘅情况。头先咧就同一位嘅听众咧一齐倾紧嘅，有陈太电话旁边，继续想同你倾一倾。头先你讲到话邮局嗰个情况，啲职员系咪都做咗啲安排咁啊？话 其实啲职员咧做咗安排咧，就系将一啲声明咧，有啲要 tick 嘅嘢咧，就印咗 hard copy， 叫啲人睇咗喺嗰张纸度签 tick 咗，签晒名确认，然后佢喺网度咧帮佢督翻晒落去嘅。咁然之后咧，但系最大嘅问题个系统出事咧，就系、是、因为你拣地方你要逐个区 kick 入去。咁其實嗰度係荃灣局嚟嘅，人哋個個揀荃灣嚟嘅，一傾佢嗰個引機話：，誒、荃灣爆曬！你諗下開嗰九點鐘荃灣爆曬喎，咁啊叫佢揀第二區喎，咁好啦，但係揀第二區逐個區傾入去再睇啊，咁衍生咗個問題就係、是，到佢睇到嗰度有嗰個人又唔中意，跟住又跳第二個區再睇下有冇，咁於是者再翻轉頭，對唔住，之前嗰個區都冇賣啦。 OK， 咁、所以其實佢個系統係要改善到就係話。最好你一开扑出嚟，人哋一开电脑机睇到边区有几多位。人哋如果住嗰区、想拣嘅，咪快手入去咯。如果唔系，佢见到嗰区嘅自己区少啦，咪跳去打有多人嘅。因为一齐入去嗰阵时咧，你都有机会有先后噶嘛。你抢名额系抢唔到噶。咁所以其实邮局好惨噶，做咗成半粒钟做一个。好啦，跟住第二啲陆续快啲，因为后边啲人听到嘅情况系咁样啦嘛。咁咧就经已即系心里有数，头先嗰个邮局职员话边个区有，咁又佢哋都费即系可能都根本跨区远几远，佢哋都要照去。 其实一间邮局，你寻日见到咧有几多个职员系帮手做呢啲噶？ 嗱，其实佢变嗱，话俾你听，因为头一开局嗰阵时咧就一条龙排嘅，咁人全部去晒第一条即系咨询嗰度，咁咧就一路分流啲人出嚟。咁其实咧。佢係得一個 counter 位一個職員，因為平時啲職員幫手做郵務工作嘅啫嘛，你而家係冇加人嘅喎，喺郵政局你再擠啲人出嚟做嘢喎。至於琴日咧就唔好意思，因為有第二樣嘢出現咧就是、發行新郵票，其實個局本身都好， okay. 一發行新郵票都好忙噶啦。 好啊，同阿陳太傾到呢度，講到佢喺郵局啦，尋日觀察到嗰個預約嘅情況。另外都想同大家講下，就係尋日見到政府都公布咗一個修例，咁有關於咧係2021年公職咁啊括弧參選及任職嘅條例草案。嗱，呢次草案咧就係建議啊，除咗喺基本法104條之下包括嘅公職人員啦，講緊好似係特首啊、主要官員、行會成員、立法會成員以及立法會議員以及係法院嘅法官之外咧，區議員咧而家都要係宣誓，就要擁護基本法和效忠特區的。條例入面列明了一些規管的規定，有正面的清單也有負面的清單。正面就講到好像包括是維護基本法框架下面保持香港繁榮穩定的目的，忠於香港，維護香港的利益。負面清單裏面提了什麼呢？就說好像是危害國家安全、反對港區國安法、損害或者傾向損害香港整體利益、利用選舉作變相公投等等的列了一些這樣的情況，都是有一個一系列的清單。就說如果是被裁定是宣誓無效、違反誓言等等，都會是被取消區議員資格的，五年內是不可以再參選的。區議員怎樣看呢？或者你自己又怎樣看呢？歡迎打來1872311區議員對於今次的修例清單有一些剛才講到一些情況的寫法，寫得清不清楚呢，都可以請來他們跟我們一起談的。電話旁邊呢就有立法會括弧區議會括弧第一議員，是劉國芬，早晨。 劉文，早晨。 早晨，劉國芬，是怎樣看今次那個修例的草案？ 我谂呢个修例其实都即系讲咗一段时间啦，咁今日终于拎上嚟啦，咁我哋都系即系欢迎，咁同埋都应该即系区议员作为一个公职人员系应该系有一定嘅形式去进行宣誓嘅。咁而我自己觉得即系大家都之前会觉得啊，究竟啊宣誓咗之后点样，有冇违誓，有冇啲客观标准？咁今次都好具体讲咗有啲正面清单同埋负面嘅清单啦，咁都明确咗一啲公职人员要遵守誓言嗰啲基本要求啦。咁你睇翻嗰啲要求，其实无论正面又好，负面又好，我觉得都系一啲好基本嘅嘢。你点样拥护基本法又好，或者啊你唔可以做就系侮辱国旗啊、国歌啊呢啲，咁我谂其实系一啲基本要求嚟嘅。你见唔到有啲咩唔合理嘅即系地方啦。咁而我亦都睇翻内容里面，你话喂违反誓言就即系取消资格。咁呢啲其实过去都有讲过啦。咁至于你话喂禁止参选五年，你即系大家可以睇睇即系立法会同埋区议会条例下面，而家其实违反咗某啲规则或者罪行咧，都会系即系禁止有个禁止参选期嘅。例如你判咗一啲罪行三个月以上嘅，或者你破产，咁你四年内都系唔能够参选嘅。咁所以呢一样嘢亦都唔系话即系第一次去做。咁其实过去喺区议会条例里面啊，或者立法会都有类似嘅事项。咁所以我觉得整体上面其实而家系执翻正去做嘅啫。 见到大家都有啲讨论，就係斟酌喺正面清单啦、负面清单啦。咁其中见到负面清单呢，头先都提到有一个叫做损害或倾向损害香港整体利益嘅。你点理解呢一行呢？ 我諗其实即係你睇得到过去即係特别，其实我諗点解会有呢啲负面清单，就係因为喺过去几年的确有好多即係人士利用咗一啲嘅议政嘅平台去损害咗香港利益，例如要求即系外国去制裁香港啦，或者系推动港独呢啲啊，呢啲系好明显系见得到系损害到香港利益嘅事项，或者你见得到有啲人话喂无差别所有嘢都要反对嘅话，咁所以即系正正系因为呢啲行为嘅出现，咁所以亦都见得到整个负面清单会列咗即系呢一类嘅，因为有人已经做咗啦嘛，啱唔啱？ 咁但係咩頭先嗰啲比較清楚啦，譬如你話即係尋求外國政府係干預本港事務啊，咁清單入面都有提嘅，無差別反對港府提出嘅議案，呢、這個比較明嘅，即係個意思上面比較清晰嘅。但係損害或傾向損害香港整體利益，呢、這個你點理解？即係咩意思嚟 嘅？我諗其實即係個問題就係你要去即係損害，可能有好多種方式啦。就算負面清單係講咗個方向出嚟，都未必可以一一所有嘅行為列舉咗出嚟。咁所以其實整體上面即係。就算通過了修訂之後，佢都是賦權律政司是可以提出訴訟去處理這個違誓啦。所以其實都是要去有一個過程去判斷究竟他做了行為是不是真的去損害了這個利益的。而這個涉及的訴訟期裡面呢，其實議員本身也都有權去提出一些上訴的。那我想其實即具體即係可能有好多種唔同行為，真係要喺睇翻個當時嘅情況去再做一個判決啦。 頭先你都即係我聽落好似未具體講到，即係如果你理解呢一個嘅損害或傾向損害香港整體利益，可能有啲咩例子啦？咁但係你就話律政司有一個判斷啦。咁我想舉個例子，即係譬如議員過往有啲即係出席唔到會議、缺席會議呢一類，即係可能議員都係公帑出糧啦咁。港區議員，咁呢一個情況嘅時候，會唔會又跌入咗呢一個叫做傾向損害香港整體利益啊？因為似乎睇個字面上又未必好清晰啊嘛。 我諗呢一個就係即係可能有翻相關嘅規則去規管佢如果缺席咗有啲咩後果啦。我諗最主要就係睇翻即係呢個宣誓條例就係個原意或者出於個本意就係你要效忠。即係呢個基本法啦，效忠特別行政區同埋中央政府啦。咁、那個損害利益係講到可能你破壞咗上面有關嘅原意，或者破壞咗香港嘅整體利益，令到香港係即係係整體受損。咁呢個上頭先你講缺席咗某啲會議，未去到呢個程度嘅係。 但係呢個判斷就落咗喺今次話係律政司嘅 的權力喎，呢個屬於係，因為我見你之前都有提議話，會唔會有一些委員會係做把關咧，即係決定某一個議員、區議員啦，係唔係即係屬於即係宣誓入邊嗰個範圍咧？今次有啲負面清單，但係個權咧就落咗喺律政司嗰度。你覺得兩者有冇分別咧？有個委員會好啲啊，定係律政司把關？ 我覺得律政司即係賦予佢一個權力，佢即係提出，佢係提出訴訟，佢處理咗呢個衞生，咁佢都要經過一個訴訟嘅程序噶嘛，啱唔啱？咁個問題我哋都覺得係唔夠嘅，咁所以我哋都。认为都是仍然应该是要设立一个即是投诉机制啦，即是有个委员会去接收这些投诉机制，可能再到时再给律政司去参考，因为事实上律政司可能个人都未必可以观察得到咁仔细㗎嘛，啱啱亦都未必可以即是去睇得晒咁多嘅，咁所以如果我哋觉得通過咗之後，都應該要設立個委員會，係俾市民或者社會大眾可能發現到一啲，即係都係有違誓嘅情況嘅時候，佢係可以去舉報或者係將一啲嘅即係證據咧，係交俾委員會，委員會再去整理之後，就俾律政司咁樣咯。 今次就話即係律政司有一個權可以係提出呢個法律程序啦。咁如果提出法律程序係話呢位區議員係唔合乎宣誓嗰個要求嘅話咧，就係可以即時係停職嘅。咁即係話係未罪成啦，即係未喺法院嗰度判罪成咧，都係先即時停職嘅。呢個對於區議會嘅影響大唔大？ 我諗其實個問題就係呢一件都係一個好嚴肅嘅事件啦。咁我相信律政司亦都唔會話即係隨便去提出呢、這個訴訟去處理啦。咁如果佢已經係有一啲嘅即係表徵係危害咗衛勢或者危害咗一啲即係特區政府同埋即係國家嘅利益嘅時候，我諗如果繼續俾佢用呢個平台去損害，亦都未必係恰當。咁所以暫時停止職務，我哋都即係理解到係涉及到衛勢對社會嘅嚴重性。同埋呢個涉事人嘅權利一個平衡嘅，因為其實當事人亦都係提出去解除呢、這、一個即係暫停職務嘅，甚至乎亦都係提出即係上訴嘅。咁變咗就係嗰、那個即係佢亦都有翻佢涉事人嘅權利嘅呢一個。咁所以我都覺得呢個安排可以接受，同埋有一個必要性喺度嘅。 都有啲人批評話係咪即係類似有啲未審先判嘅情況啊咁。 我諗其實即係個問題就係呢、這個即係過去你見得到嗰、那個處理其實可能都要經一段時間啦。如果繼續俾佢用呢個平台去即係損害香港利益嘅時候，咁我或者係即係危害國家，甚至乎危害國家利益嘅時候咧，我諗即係呢個唔係即係社會想見得到。咁所以我覺得即係有啲嘢發生咗嘅時候，可能都係要及時去處理嘅。咁當然啦，即係你話點樣保障翻佢一啲嘅權利，亦都有呢個機制去俾佢提出上訴嘅。 好，我同阿劉國芬傾到呢度啊，多謝你劉國芬。嗱，劉國芬咧就係區議會括弧第一界別嘅立法會議員嚟嘅。再請多位嘉賓同我哋一齊傾啊！電話旁邊咧就有南區區議會主席，亦都係民主黨主席羅建熙，早晨。 早晨啊， 早晨，羅建熙，想 你好， 闊少少講下先，今次嗰個修例，你哋自己點睇？ 我覺得佢其實今次嗰個修例就係寫咗好多文字出嚟啦，佢意圖俾公眾嘅感覺就係而家清晰咗，可以界定到，但係實際上佢寫完咁多字之後，嗰個情況係冇改變，都係同樣地係咁模糊，同埋都係可以隨便隨機地去使用呢一啲咁樣嘅條款啦。咁所以即係我覺得呢一個咁樣嘅所謂嘅宣誓安排咧，其實就一路都講咗幾個月㗎啦，咁所以亦都唔算可以係一啲唔係一啲 surprise 嚟嘅，唔係一啲驚喜嚟嘅。咁但係我諗即係嗰個目標都係想繼續去令到一啲參政嘅人，或者佢係有意參政嘅人，咁繼續有一啲頭上懸咗一把刀喺度，咁樣就隨時有機會會被DQ 嘅風險。咁我呢一個就係、是、其中一個嘅 implication 啦，其中一個影響啦，係啊。第二個影響就係佢，因為佢將律政司嗰個嘅提訴嘅權限本來係六個月內就要去做嘅，即係當選之後六個月要做啦。咁而家佢就將佢取消咗，然之後就可以長期隨時都可以再做翻。咁即係話咧，從前可能大家會諗就係、是、起碼你選舉到過關。 咁其實就起碼都會安定啲，就冇乜事，即係嗰個冇俾人 DQ 到。咁但係而家就係佢隨時隨地都可能會捉住你啲嘢嚟去有機會會 DQ 你。咁呢個就係另一個，即係我諗都係幾大嘅轉變嚟嘅。 嗯，头先你讲到话觉得比较模糊一啲啦，但系佢今次咧，其实都列咗一个所谓正面清单啦，有负面清单啦，入边都有一啲唔同嘅情况嘅，嗰啲唔够清楚咩？ 其实你睇翻个负面清单，我谂都好多人都提咗嘅，即系有几样嘢其实系好系非常之模糊，同埋佢系随时系可以即系空泛到不得了嘅。 系， 例如佢讲一啲作出损害或者倾向损害香港整体利益嘅行为，咁究竟系啲咩咧？咁我哋成日俾人话我哋反中乱港咁样，咁究竟系咪算系一啲有啲行为系会关到关事咧？咁例如佢亦都有提到一啲咧，就系究竟咩嘢叫做一个即系你否决佢就冇话唔得啦。咁但系你系一刀切嘅，你系一个无差别咁去反对嘅。咁但系你喺法律上嘅定义，咩嘢叫无差别，其实亦都系难以理解。咁即系例如我真系每一个议案都唔同意，我去反对嘅，咁我冇讲出口。咁係咪都會構成咗一種佢會對我嘅懷疑呢？咁樣，咁呢個又係一啲好模糊嘅地方。另一個仲有一個好模糊嘅地方呢，就係例如佢講到公投或者一啲全民投票咁樣，呢啲都係得嘅時間呢。咁例如我哋喺地區嘅時候，咁個廁所擺左定擺右，咁我哋都可以搞公投㗎嘛，係咪？咁但係你將公投就等同咗港獨嘅話，其實都係一啲係令人難以理解，亦都係難以明白嘅一啲寫法嚟。咁所以都係仍然有好多空間俾佢去演繹咯。其實 佢嘅講法就話宣揚或者支持港獨，包括推動全民公投或者參與自決為宗旨嘅組織。咁我諗佢應該個前設都係講緊一啲即係宣揚或者支持港獨嘅公投嘅，應該係咁樣。 你。我就冇對於香港政府去演繹法律係咁樂觀嘅，即係當而家我哋之前搞初選， okay. 然之後都可以話你係違反國安法嘅時間，咁即係我覺得佢將呢啲咁樣嘅字眼擺咗落去，作為其中一種宣揚或者支持港獨嘅主張，佢亦都唔係特別寫嗰個主張係要個投票係要以港獨。作为一个讨论或者投票先至当系一个当系一样嘢嘅时间。咁呢一个其实都系令人担忧。其实仲有一样嘢就系佢例如讲选侮辱一啲国家标志咁样象征嗰啲。咁例如咁习近平，咁我如果贴张卡通图片出去，咁就算唔算侮辱咗佢呢？咁其实都系一啲嗰个空间嗰个演绎都系大咯，仍然。 OK， 佢嘅講法就係即係公開啦，及故意以焚燒、損毀、踐踏等等嘅方式侮辱國旗、國徽、區徽、區旗咁樣嘅講法嘅。另外，我都想問一下啦，其實而家咁見到有個咁嘅修例出咗嚟啦，咁你哋嘅考慮係會唔會去即係真係宣誓咧？嗰、那個考慮宣唔宣誓嗰個點喺邊度咧？又？ 我哋因為尋日先傾咧，咁所以其實都係可能只係好簡單，我哋都未能夠好仔細傾得實嘅。咁但係我哋以前嗰個討論嘅過程裏面，其實傾過，我諗兩個大嘅重點啦。第一個咧就係我哋2019年參選嘅時候，其實都簽過一份嘅聲明啦。又或者確認書啦，咁嗰份聲明同確認書嗰個嘅內容，其實嘅文字上、行文上係冇乜大差別嘅，同呢一個我理解啫，應該冇乜大差別嘅。但係而家佢就將個內涵咧，咁就寫多咗好多字入去咁樣啦。咁我哋當時候簽嗰份聲明嘅時間咧，我好相信我啲區議員全部都係好真心誠意嚟去簽嗰份聲明嘅，就冇任何人係發假誓啦。咁呢個係第一個考慮啦。第二個考慮咧就係、我哋同啲選民之間個交代啦，即係我哋市民投票俾我哋，係希望我哋喺議會裏面有啲工作可以代表到佢哋去做到。咁我哋亦都相信即係。我哋有啲嘢係應該繼續同市民係努力去做嘅，即係特別喺位置而家越嚟越艱難嘅日子，咁我哋就盡可能都係要去將我哋嘅工作去維持到堅持到最後一秒咯。咁所以如果唔係政府去用任何原因去 DQ 我哋，咁我覺得我哋應該一路都堅持落去嘅。 但你自己預期喺即係呢個修例通過之後啦，區議會嘅局面會係點咧？即係係會多咗一啲人係被取消資格定係點咧？成個區議會個運作會點？ 其實而家都暫時未講得清嘅，因為之前我諗兩一個月之前咁上下咧，其實有一輪嗰一啲風咧，就係、是要 DQ 百幾個區議員咁樣嘅。咁如果係一個咁樣嘅情況，咁當然係非常非常之嚴重，亦都係令到區議會整體嘅運作啊，整體嘅板塊嘅情況都係會有好大轉變啦。咁但係實際上政府係會。DQ 幾多人係會做幾多？其實我哋而家喺呢一刻亦都冇辦法去估計。咁但係我相信我哋區議員嘅同事一路做嘅地區工作，所有我哋嘅嘢其實都係為香港市民嘅利益去着想。我哋喺議會裏面講嘅嘢都係反映香港市民嘅聲音。咁我就傾向覺得我哋做就會繼續照做落去㗎啦。咁但係呢啲咁嘅嘢做完之後會唔會令到我哋有其他後果？咁就之後再打算。 另外都想簡單講下，就見到今次話律政司可以提一個法律程序啦。咁我議員咧未法庭判之前咧就可以已经系有一个自动停职嘅情况，你自己点睇啊？呢个 律政司喺香港过去呢年零两年，我谂佢嗰种偏颇同埋系执埋一边嘅情况，我谂大家都有眼见嘅。咁所以我相信我哋就不会好信任律政司去做出一啲提控嘅决定，然之后佢系完全系好独立自主，系冇任何偏帮嘅成分。咁我系一啲都唔相信啦。咁而佢做完之后，亦都可以系即时就停职，或者系叫停职啦，或者叫做停止咗你个职务啦咁。咁其实呢、一个即系如果佢系讲。法庭都好快嘅啫，咁點解唔等埋法庭要係即刻辭職咧？ 好啊，同阿羅建熙傾到呢度，轉頭翻嚟繼續千禧年代。 東方初時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聽日初時風勢較大，星期五能見度較低，稍後有幾陣雨，星期六天氣稍涼。依家氣温19度，相對濕度79%。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睇信报报道，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寻日交代2021年公职条例草案具体细节。草案表明，除了基本法第104条所包含的公职人员之外，区议员都必须宣誓。如果议员在宣誓之后违反誓言，建议由律政司司长提出法律程序处理，期间议员需要暂停职务，直至法庭作出裁决。违誓者五年之内会被禁止参选。条例草案引入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界定哪些行为属于拥护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区。而正面清单之内有六项行为，包括拥护国家宪法和基本法、确立香港特区宪制秩序等等。违誓的负面清单就会涵盖九类行为，包括作出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等等。信报报道。 明报相关报道就访问了港大法律学院首席讲师张达明，他质疑如何定义正负面清单，舉例說何謂擁護在基本法的框架下保持香港特區繁榮穩定的目的，維持香港特區的利益，因為這些不是法律語言，而是政治術語。至於由律政司司長提出法律程序處理違誓，議員要即時暫停職務，他說可以說是未審先判。資深大律師、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說，未審先判的存在是為了一旦相關人物有可能不擁護基本法、效忠特區，在這段期間留任或者會危害國安。他強調，即使議員因為修例生效之後被取消資格，都不是監誓者或者律政司司長說了算，最終由法庭把關。明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衛昨日接受《東方日報》的專訪時，雖然沒有明確表示民主派總辭是否屬於違誓行為，但批評他們損害香港整體利益，已經屬於負面清單上其中一項。至於被認定不符合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區，往後可否洗底，他就坦言不會說一個人壞就一世都壞，但強調在不能參選或者當選的五年間不得再做負面清單上的行為。東方日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今日發表新一份財政預算案，據了解預算案首次提出專為失業人士而設的貸款計劃，申請者可以申請相當於失業之前月薪6倍的貸款，上限是8萬元。 計劃範圍涵蓋自雇人士和散工，政府承擔額是150億元。自由工作者只要能夠提供失去主要收入的證明，亦都可以申請相關提款。大公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疫情下舊樓大廈維修情況備受關注。據了解，政府有意仿效樓宇更新大行動 2.0 的做法，在預算案提出成立超過10億元基金，以進行渠管維修，支援業主跟進渠管維修的工作，並且會成立跨部門小組處理。据了解，如果大厦可以自行组织维修工作，就可以向基金申请资助或者贷款。至于三毛大厦，就应该由政府主动介入，先进行紧急维修，之后收费。星岛日报报道， 苹果日报报道，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一率领一众高官率先接种中国供港的科兴疫苗，科兴疫苗一律存放在药樽之内，即场由医护人员以针筒抽出注射。同大家預期的預充式針筒形式不同，惹嚟質疑。事實上，科興疫苗確有藥樽式和預充式針筒兩種包裝，藥樽式的成本比較低，但安全性和便利性就比不上預充式，是《蘋果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明報的社評說，政府的新型冠狀病毒疫苗接種計劃網上預約系統嚴重擠塞，一度無法登入，反映當局低估了公眾反應和網絡流量。預約的流程設計複雜，花了近半個小時才能夠完成登記，當中是否有精簡空間同樣需要檢視。社評說，但是論預約的首日情況難免令人擔心，政府應該加快安排私家診所提供接種服務，方便市民。明報社評。 經濟日報社評，昨日五個優先群組網上預約疫苗接種，反應踴躍是個好開始。德國 BioNTech 疫苗據報明天到港，但數量比預期少40萬劑，只是60萬劑，令人擔心。港府應該每日向藥廠追貨，並且提高貨源供應透明度，必要時因應供應量作出調整，以免重蹈歐洲延後接種第二劑而影響疫苗成效的覆轍。經濟日報社評。 文匯報的社評就說，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定下愛國者標準，掌握管治權者的要求。昨日特区政府提出修例，完善公职人员宣誓和就职安排，涵盖区议员，并且列明违反誓言的处理机制和法律后果，透过更明确容易操作的法律手段，堵塞反中乱港的漏洞，为落实爱国者治港根本原则迈出重要一步。文汇报社评。 成報社論說，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衛昨日在記者會上被問及鬧政府是否違法，他回應說，鬧政府有不同的鬧法，不能夠一一盡列，並且表明清單會因應新的狀況而增減。社論說，是完美示範了任官演繹，由此預見各級議會日後只是剩下貌似反對派，即如建制派現在在立法會發言痛罵一頓，最終仍然投票支持政府一樣。成報社論， 呢一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屯門醫院啦，快線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擠塞，車龍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紅天路噶。重複多次，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屯門醫院啦，快線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車龍咧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紅天路。咁較早前啦。西九龙走廊去美孚，即是丽桥去美孚方向，近住富昌村慢线的坏车就啱啱拖走了，现在车龙排到去福泉街对出的。另外新蒲岗的防疫措施之前是有封路，现在封路就重开，包括是开回锦明街和部分的显庆街，就是新蒲岗现在的锦明街和部分的显庆街封路重开。屯門的石牌頭路由於有爆水管，去山景村方向介乎青陽街和明琴路的一段石牌頭路全線封閉，就是石牌頭路去回山景村方向就需要全線封閉，反方向去蔡義橋方向都是介乎青陽街和明琴路一段快線封了，受影響巴士路線要改道行駛。隧道方面的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排到灣仔運動場，西行波斯富街堅拿道天橋過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排到管道出口。 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瑞丰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江乐道中东行去回中环湾仔绕道比较车多，排到去顺德中心。在九龙龙翔道去回观塘方向龙尾虎山道桥底，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道挤塞，龙尾就在富豪东方酒店。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回伟业街支路挤塞，车龙排到去九龙货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香港电台第一台 紧贴财政预算案。 星期三上午11点 直播财政司司长宣读财政预算案， 同日下午 直播预算案记者会， 下午5点 财政预算案速递重点全面睇， 星期四上午8点 财政司司长热线。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全程紧贴财政预算案。 2021年2月24日，政府提修例完善公职人员宣誓，若遗誓被取消资格，5年内不能参选。 约70,000市民网上预约接种疫苗，2星期预约额满。 新增12宗确诊，11宗本地个案，3宗源头不明。新蒲岗2大厦列受限区域。 加拿大众议院通过动议，指中国对维族进行种族灭绝，北京谴责并严正交涉。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9点14分啊！财政预算案咧好快就会宣读啊，今日稍后11点钟啊，朝早11点就会读财政预算案啦。咁啊，近日见到咧唔同嘅传媒都有一啲嘅消息传出啦，咁好多都讲到譬如纾困措施啦，有啲话啊过往咧比起过往今年应该会少一啲，有关于呢个纾困措施嘅部分。咁啊讲到因为咧赤字方面咧都系历史新高咁。咁啊另外咧近日喺有关于疫情之下啦，失业率咧去到7%啦，失业情况严重，有一啲消息咧就话预算案可能会推一样叫做失业贷款的计划，由政府做100%担保，失业人士可以向银行贷款，等于6个月粮的款额，上限是80,000元，有利息的，就说年息一厘，如果在5年之内是还清的话可以退回利息，头12个月就可以是还息不还本，第13个月起就要本和息一起是慢慢还回的。你又怎么看呢？如果真的推这个失业贷款，你自己会不会本身都是失业人士或者认识一些失业人士，这个计划吸不吸引呢？如果有一些这样的贷款计划出现的话，对于失业的人士来讲会不会都考虑，还是都会反而有顾虑呢？什么都不浅的。欢迎你打来18723D1,18723D1。电话旁边有中大刘佐德全球经济及金融研究所常务所长庄太良，早晨。 早晨， 庄太良，讲下点睇呢一个嘅即系失业贷款嘅做法，因为过往啲团体通常讲话失业援助金，咁啊而家有啲消息就话啊会唔会推失业贷款咧？咁你点睇啊？呢个 政府呢一个失业贷款其实系想做一个折冲嘅办法啦，因为佢又唔系好想即系恒久地咧有个即系失业援助，即系惊市民咧就即系净系会攞失业救济而唔去搵工。咁失业贷款系可以即系帮到一啲失业人士渡过难关啦，但系佢都有一啲即系问题嘅。 啊。第一呢，如果你係失業救濟嘅話咧，係每個月俾佢嘅，每月6000又好啦，9000又好，咁佢就今個月用咗，下個月都仲有啊嘛。 嗯。 咁如果你一次過俾埋80000蚊去，咁當然有啲人會比較識，即係使錢嘅，咁可能每個月就褪翻啲錢出嚟，但可能有啲人80000蚊第一個月就攞走去可能買股票咁樣，或者係輸曬，或者係使曬咁樣，咁有可能佢下一個月都冇以為繼嘅，咁所以會令到一啲即係可能好等錢仔嘅人咧，去寧願自己失業一段時間咧。都去攞呢筆錢出嚟先啊，即係會引發一啲根本冇需要人去做呢樣嘢。 嗯 啊，咁第二咧，要睇一睇就會唔會有個限額咧？因為你而家都係講緊6.幾%人失業啦，咁講緊係200000，咁你如果每人80000即係160億啦，咁你 最少20%啦，失業率去到 係啦，即係你唔可以話即係借多過呢個款噶嘛，即係如果你到時出嚟可能只有200-300億嘅，咁即係話你引發啲人去自己去失業，然後去攞呢筆錢啊嘛。咁所以政府亦都要睇一睇啦，即係話會唔會話即係審查下，即係或者要宣誓嘅，你即係唔係話冇失業都走嚟攞一筆錢咁樣咯？ 即係你意思會唔會係劃界啊？定喺某一個時間前失業嘅人先至有得申請呢個失業貸款咁？呢個係咪方法之一？ 因為佢而家就好似冇話有一個即係證明你要證明自己失業先至可以申請嘅。 有啲講法就話要有嘅，即係個僱主即係解雇咗你嗰啲證明啦，但我唔知係咪所有工都可以。 係，但係解雇咗佢可以自己揾新工嗰度去點都要丟去宣誓噶嘛。 嗯 啊、即係你 check 唔到而家冇份新工，或者可能佢失業一個月，然後攞得錢之後再揾份工咁樣啊。咁、 嗯、 所以就可能要係即係學費或者會唔會分兩次借咧？可能借每次借40000咁樣，我第一次如果失業都揾唔到，再借第二次，好過你一次俾曬咧，佢第二個月即刻揾翻份工咁樣啊。 嗯，即係你建議可以分期咁樣。 係。 但如果失業的年期上面有沒有考慮呢？即是學你所說，如果會不會有些失業 年期比較短一些，又可以借得少一些，失業年期長一些，借得多一些，或者資產審查上面有沒有需要呢？即如果說到失業是比較緊急的時候，還需不需要這個門檻呢？又 我想因為這個不是一個永久的一個措施，而且都是借的錢不多，如果還要資產審查，那個成本就相當之高、 嗯 啊、我就建議譬如分兩次，每次40000，然後就沒有不用資產審查，都不用你去即係到幾耐，咁總之你做個宣誓啦，咁樣將來有發現有發假誓嘅，咁落有個懲罰咁樣。 嗱，各位聽眾咧，對於呢個失業貸款咧點睇咧？繼續歡迎你打嚟1872311。頭先都講到即係一啲實際嘅做法啦，你建議可以點啦？但係你自己預期啦，失業人士對於呢一類貸款個反應係點咧？吸唔吸引佢哋咧？又 嗱，咁你睇個年齡組群啊，譬如我哋喺大學咧，大學生都有啲即係免息貸款嘅。咁亦都唔係話所有大學生都鍾意去申請，佢哋譬如話關或者一啲唔使還嘅獎學金咁去申請，但係你話一到貸款即係低息或者免息咧，啲大學生都未必鍾意借，咁即係佢哋嘅心態，譬如後生仔嗰批咧，佢哋可能就唔想借貸，咁可能佢未出嚟社會做事，佢都個使費唔多，咁但係一去到佢有家庭啊，或者有個仔女想要交即係需要交大學生嘅學費咁樣啊，幾萬蚊需要咁，嗰批人可能佢會真係會即係諗辦法去套現嘅，或者年紀大少少咧，可能就會有機會借多啲 嘅。嗯，但失業人士你估即係5年要佢哋還清，有冇呢個能力咧？又 其實就唔難嘅，你如果80000蚊，你除翻5年，每年都係16000啦嚇，16000你再除翻12個月，咁即係每個就1300蚊，我相信唔係特別難嘅啫。我哋而家最低工資都成三十八咁樣啦，咁佢都係10000蚊9000，最少有呢個收入，咁你咪還1000多蚊，我相信係足夠嘅。 嗯，因為今次見佢有個即係有啲消息就講話係頭12個月就淨係還息，咁第13個月咧就係本息都要慢慢攤還啦。咁呢個對於失業人士嚟講，喺咁嘅經濟狀況，要即係一年到就要開始還埋個本咯。咁你估佢哋吸唔吸引？你覺得呢一方面嘅 嗱，咁佢自己去衡量啦。如果真係譬如想還錢，咁如果去計嘅慳翻啲息，其實息都唔係好多，講1-2厘。咁、你講緊都係即係1000-2000蚊嘅一個即係著數咁樣啦。咁當然，我覺得就香港整體嚟講，平均都就10000-20000蚊收入嘅，即係還1000-2000蚊，基本上都唔係一個特別大嘅問題。 嗯，因為今次政府做100%擔保噶嘛，即係啲消息講法。 係。 你預計其實有幾多係即係最終還唔到錢，係要政府即係承擔翻嗰個額嘅咧？ 嗱，我覺得香港人都係會比較即係講口齒嘅，即係我相信就唔會話大部分都唔還，而且即係你話揸銀行錢、揸政府錢係比較麻煩啲嘅 因為如果你係有需要交税嘅話咧，佢會知道噶嘛，即係你所有記錄係政府嗰個記錄嗰度會知道嚇，咁所以我覺得唔係話咁多人真係會即係長遠地贊政府，因為到最後你都唔要攞社會福利噶嘛。如果有啲咁嘅記錄喺度，你之前冇還過錢嘅，咁啊會對你攞社會福利嗰、那個譬如生活金啊嗰啲會有個折扣喺度啊。 嗯，有冇預過數咧？即係真係幾多人係還唔到錢？因為都係庫房承擔嚟嘅。 少於10%啦，但係你即係點樣計都係，如果庫房係寧願即係有一部分人係壞帳，好過你一次過俾咁多錢出嚟啊嘛。 嗯。但計落咧，即係如果用一個失業貸款嘅方式，可能啦，有人係還唔到錢，變成外匯帳啦。咁另外一個就係之前啲人講話，即係失業援助金，兩個嘅比法你點睇？對於個庫房負擔嚟講， 嗱當然係係失業援助金係會比較多啲，因為雖然你可能出嚟嗰陣時係臨時嘅，咁但係你下一年可能啲政黨又會出嚟要續啊嘛，續下續下就變咗一個永久啊。咁你睇翻歐洲國家都係嘅，即係如果佢係一個永久性嘅失業措施，就會令到好多人去寧願咧，即係唔出嚟做嘢啊，攞一部分嘅一啲失業救濟，然後即係可能做個 part time 咁樣，咁都可以個人工都能高高過你出去做個 full time 㗎。 係，因為而家今次報道就話，即係如果啲人還唔到錢啦，咁啊銀行就會負責係追收嘅工作嘅，喺信貸資料庫嗰度都會有記錄嘅。咁呢一類其實對於一個借貸嘅人士嚟講，個約束力大唔大咧？你覺得有？ 嗱，我相信即係邊啲人即係會有好處咧？今次可能本身可能只有一啲高利貸嘅。啊，幾百蚊高利貸，咁佢今次就唔需要借高利貸啦，咁可能喺政府度或者銀行嗰度借咗嚇。咁一批人係有一批人，佢根本就即係冇能力還錢嘅嚇。咁呢個我哋會預咗嘅。咁我哋即係任何借錢出去嘅話，都有一批人佢係即係被引發到嚟呢度借錢，然後佢本身就冇諗住還錢。咁呢個我哋冇可避免噶。 好啊，同阿莊太良傾到呢度啊，多謝你啊，莊太良。 好啊， 好啊，莊太良咧就係中大劉佐德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常務所長嚟嘅，講到同我哋傾到咧有關於失業貸款啦，失業貸款對於嗰個庫房嘅影響啊，同埋一啲失業人士咧，即係吸唔吸引啊咁樣等等嘅。電話旁邊咧繼續歡迎你打嚟喎，1872311，有黃先生打嚟嘅，早晨黃生。 係好啊，你好， 你好，係請講。 我就覺得嚟講政府嗰個咩貸款嗰度咧，我覺得有問題， 咁 因為你本身嚟講，你而家市面嘅職業咧揾工咧就係好難。你假設嚟講，一個人係批准佢借到錢，佢揾唔到嘢做，一路都係經濟唔好嘅，老細又自己資產唔著，請唔到咁多人嘅。咁啊，佢點還款咧？你話要還息喎，佢都冇收入，點樣還咧？我建議政府不如將個強積金嗰度咧，放寬啲，等佢半年裏面可以攞翻啲強積金，政府唔使派錢都得。但係咧，政府所諗嘅人咧，佢呢班人咧係冇腦嘅。 黃生，你係咪 有冇能力還錢？ 黃生，你係失業人士啊？係咪啊？ 係啊，已經半年啦。你根本嚟講，啲老細唔係話唔想請人，而係根本佢自己都支撐唔住。咁啊，要逼住要執笠啊！而家市面好多都系咁样情形， 所以如果佢话要， 我哋而家系用积蓄嚟生存嘅啫。 系 你再落去半年咧，可能已经我可能要跳楼噶啦。 咁又唔好，唔好咁 样。因为如果你政府不如你将强积金嗰度放宽啲，俾啲人出嚟用翻啲，系几多钱准佢用几多？ 但系呢个唔会即系都 咁样叫人哋去贷款。咁咪用要孭個債， 但幫到一時啊嘛，即係因為佢還息講緊，可能每個月幾百蚊咁樣。 你還息啫，你本都要還噶嘛。你還咗個息，一路都係加上去嘅息噶嘛，佢唔係固定噶嘛。 OK。 所以政府諗乜嘢咧？佢唔係全面化嘅，佢只係顧住自己庫房。顧住自己荷包，諗住擺落去棺材嘅自己。 OK， 好啊，同阿黃生傾到呢度啊，仲有向先生喎，早晨向先生，早晨向先生。 就咁样嘅，就系、是、我咧就系、是、呢个家庭支柱嚟嘅， 系 就每日咧每个月又供楼啊，又要照顾呢个细路仔啊，咁样又要照顾老婆，咁但系我嘅太太咧就系、是、咧就想搵嘢做咧就系、是、亦都好困难嘅，即系搵唔到嘢做，咁但系咧就想申请呢个失业援助，咁但系就。冇途徑啊！即係而家佢想申請80,000蚊，聽到好開心喎、啊。但係咧，佢就未做過嘢，又冇人請，咁唔知佢呢類人點樣去申請呢個失業援助咧？即係 啊，即系好困难咧。而家就嚟，我都惊担心自己冇嘢做啊。 O、okay, K， 即系之前冇嘢做就即系唔系失业啦。咁而家要搵工又好难，咁又变咗可能未必合资格申请失业贷款。 系啦，冇错啦，即系政府搞一套咁嘅嘢出嚟嘅时候咧，我都希望佢咧 cover 晒所有嘅有需要人士啊。即系净系我太太呢个个案，咁佢够唔够资格申请咧？而我就系、是、吓，即、系照顾全家嘅，仲供紧楼、啊。咁、啊、真係即係如果呢份工冇埋呢，真係分分钟一家几口即係自殺咁滯㗎喇，真係 冇冇冇，真係冇，我哋正面啲。但我想問呢，你本身你哋即係你話你係家庭支柱啦，之前喺疫情之前係咪都係咁樣㗎？但係你呢段時間又減咗薪呀，定係點樣影響你哋經濟 方面？原則上就咁樣嘅、即係疫情之前呢，其實上都尚算穩定啦、啊、即係咁但係而家呢就你知啦，啲老闆啊就即係成日都即係唔知佢諗乜嘢㗎嘛，佢、分分鐘佢搵個藉口就炒你㗎啦啊。咁、變咗一炒你供緊樓點搞啦 ?ok。 咁、你照顧細路仔讀書點搞啦，老婆又冇就嘢點搞啦，咁政府有冇考慮到我哋呢啲，其實上我唔敢自己話自己係中產人士啊。但是我相信而家即係聽到我講嘢嘅人士呢都好多類似啲咁嘅人士。所以即係淨係解決我太太借錢呢個問題先啦，其他都唔好考慮啦，係咪 ?ok, 好啊，即係講到一啲經濟負擔嘅問題。另外仲有李先生打上嚟，早晨李生。早晨李先生。 我想講下話政府呢、這個貸款啦。其實呢個貸款呢，你借最高借80,000啦。咁又要嗰、那個失業嘅證明啦，咁我如果唔做，咁我之前如果冇工做，咁我點樣可以攞嗰個證明呢，係咪先？ 即係你都係關心冇本身冇工。 第二呢，如果你要還錢，做做下工搵到份工啦，18,000，咁你去還咗又要生活，又要去償還呢啲貸款，突然間做3個月冇得做，係咪政府要計返即係嗰啲息咧，會唔會再加息咧？好難講喎。而家經濟唔係咁好，係咪先？ 但係初期話息都係幾百蚊。 好多人都有強積金，10,000、80,000啊，都有噶。但係你政府俾3-4萬出嚟，即係自己攞翻強積金嗰度啦。咁可以頂住先啊嘛，係咪先？根本你政府都唔做呢啲嘢，成日話問政府借，不如你全民派錢，係咪先？派10,000得10,000，派5,000得5,000使啦。而家好多人失業噶嘛，係咪先？ 咁定係集中翻即係幫失業人士好啲啊？定係頭先話 係啊，幫翻啲失業人士啊！你話如果嗰啲攞綜援嗰啲又話聽聞消息又話要出商糧嘅，咁我覺得冇攞嗰啲商糧嗰啲唔公平啊，係咪先？係咪先？ 好啊，同阿李生傾到呢度啊，繼續歡迎你打嚟1872311。啱啱講緊就係有啲消息講啊，嚟緊財政預算案咧，會唔會有一個嘅幫失業人士嘅叫失業貸款咧？咁啊，最高嘅貸款額咧就去到80,000蚊，咁啊，政府100%擔保嘅，有啲咁嘅消息咁講。不過嚟緊都要留意，因為11點咧就真係宣讀成個財政預算案啦，咁大家可以留意住啦，係咪真係有呢一個嘅措施存在？轉頭翻嚟繼續千禧年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将会在上午11:00在立法会宣读新一份财政预算案。他在社交网站上再一张整理自己佩戴绿色领呔的相片，在贴文说已经整装待发，准备迎接忙碌的一日。据了解，政府将会向失业人士提供担保，让失业人士向银行申请贷款，贷款额可以是月薪6倍，上限80,000蚊，年息1厘。消息透露，计划设5年还款期，头12个月只需还息，之后本息摊还，逾期还款可以退还利息。申请计划的人士必须提供失业证明。另外，消息透露预算案会提出拨款大约3亿元，提升现有足球场设施。 預計康文署轄下超過300個足球場之中，有70多個可以提升設施。陳茂波發表預算案之後，下午將會出席記者會，晚上出席電視論壇回應提問。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昨日有200多名優先接種組別人士接種新冠疫苗，另外由於預約系統一度出錯，昨日亦都有超過300名市民因而提早打針，因此昨日共超過530人接種科興疫苗。他表示未來兩星期的網上預約名額已滿，大約70,000名市民預約接種。另外，聶德權說，超過1,000名私家醫生參與疫苗接種計劃，預計下星期中可以為市民接種。他指出，到私家診所接種不需要網上預約，較適合對網上預約感到困難的市民。他又提到 BioNTech 復必泰疫苗將會在明日抵港，大約有幾十萬劑。政府昨晚採取颶風強制檢測行動，將新蒲崗金橋大廈和東城大廈列為受限區域。政府朝早大約7:00完成強制檢測行動，大約520名居民接受檢測，沒有發現確診個案。政府表示正在受限區域內進行執法行動，確認受限區域內所有人士已經接受強制檢測。區內已經進行檢測的人士，如果能夠出示陰性檢測結果電話短訊，或者佩戴手環以證明接受強制檢測，可以在提供個人資料之後經指定出口離開受限區域。美國參議院民主黨領袖舒默表示，已經指示起草法案應對中國崛起。他表示已經指示參議院相關委員會根據去年的建議起草一項跨黨派的法案。舒默強調，今年的方案將會針對在美國製造業、科學與技術、供應鏈和半導體方面的投資，期望可以為美國人創造新職位。舒默去年建議尋求$1,000 億協助刺激由人工智能到量子計算及半導體等重要科技領域的研究。外界相信舒默試圖以強化美國的科技業應對中國被指不公平的做法。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23度，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初時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明日初時風勢較大，星期五能見度較低，稍後有幾陣雨，星期六天氣稍涼。現在氣温20度，相對濕度77%。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30,657点，升23点，总成交金额144亿5千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41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96点，升5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712.5元，升5.5元；美团397元，升4.2元；阿里巴巴247.2元，跌4毫。新洲国际177.4升1.5元，友邦保险104.6跌8毫，中国平安97.45升1.15元，比亚迪股份230.6升4.6，药明生物109元升1.8，港交所564元升6元，快手355.6跌2.4。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3，日元105.42，瑞士法郎0.906，加元1.257，人民幣6.457，英鎊對美元1.419，歐元對美元1.216，澳元對美元0.794，新西蘭元對美元0.737。日經平均指數報30,017点，跌138点。港金現價報16,71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9.21美元，卖出1,809.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咧，就系、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屯门医院快线嘅交通意外咧，仲系未清理好。咁而家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洪天路对出。重复多次啦，就系、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屯门医院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洪天路。咁喺屯門嘅石排頭路咧就爆水管，去山景村方向介乎青陽街至到明琴路之間嘅一段石排頭路咧，需要全線封閉。反方向去賽爾橋方向，介乎青陽街至到明琴路之間嘅一段石排頭路咧，快線亦都需要封閉噶。受影響嘅巴士路線需要改道行駛。隧道方面，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喺灣仔運動場；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洪隧方向，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仲有少少车龙，排到欣怡花园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天桥东行去中环湾仔绕道方向车多，龙尾顺德中心。咁后少少近住中山纪念公园嗰段咧，亦都慢车。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慢车，伟业街去油塘近住丽业街啦，应该系近住丽港城嗰段挤塞，龙尾咧就排到去伟业街啦，系近住丽业街。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去伟业街嗰条支路亦都车多，龙尾九龙湾验车中心。喺新界方面，青山公路嘅洪水桥段去屯门方向，近住福亨村一段就行车缓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和宝林路马油塘方向秀茂坪。咁啱啱收到个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着屯门医院快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是清理好啊。咁但是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元朗公路跟着洪天路对出，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屯门医院快线的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咁但仍然都是挤塞啦。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洪天路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点止三色咁简单，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不少长期膝痛、关节炎患者都会选择做关节置换手术。星期三，香港大学矫形及创伤外科学系合作系列将会介绍机械臂全关节置换术点样取代传统关节置换手术。 精明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2021年2月24日，政府提修例完善公职人员宣誓，若遗誓被取消资格，五年内不能参选。 约70,000市民网上预约接种疫苗，两星期预约额满。 新增12宗确诊，11宗本地个案，3宗源头不明。新蒲岗两大厦列受限区域。 加拿大众议院通过动议，指中国对维族进行种族灭绝，北京谴责并严正交涉。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翻嚟千禧年代，头先就同大家讲到咧，有啲消息话财政预算案咧会推出一个叫做失业贷款嘅措施，咁啊政府百分百担保，咁啊贷款额去到咧最高80,000蚊，咁可以分5年还，年息咧就大约系只系需要1厘咁嘅啫。咁头先咧就同庄太亮讲啦，咁佢就话啊会唔会有啲嘅建议可以更加好咧？例如就话呢80,000蚊会唔会系分期发放啊？咁有一啲头先听众打嚟就话啊呢啲只系涵盖一啲失业人士，如果本身就冇失业，但系呢段时间咧要揾工都好唔容易，有冇可以措施都可以帮到佢哋咧？咁样咁啊，继续欢迎你打嚟1872311嘅电话旁边有唐生，早晨。 诶，早晨啊，萧生。系咁样，我就对呢个失业贷款都有啲睇法嘅。 嗯。 咁如果佢话借好，我同意啊，庄教授咁要分段借贷，因为你如果一次过借咗几万蚊，跟住几年后先还咧，我恐怕嗰个坏账率会相当高嘅。 嗯。 因为参考翻而家学生资助办事处嗰啲。即係借貸啦，即係佢哋，我發現咧，即係如果正如阿教授講嗰啲有能力嗰啲學生根本就唔使借，冇能力嗰啲佢諗住借咗已經係唔還，跟住咁就引致個壞帳率好高咯。咁、 okay. 如果佢哋學生仲係有條學校嗰條線可以跟到啊嘛，即係嗰啲大專院校都係NGO 或政府機構啊嘛、 嗯， 但係你底下嗰、那個失業咧就比較難尋找呢啲即係如果借咗唔還款嘅人士，我相信佢行政成本相當高啊。反而我覺得咧，就係、是、要加大呢個門檻咯，即係你話借錢呢、這個措施係需要，但係要加大呢個門檻，睇下邊啲行業啦。嗱，而家譬如分析下，而家比較係一啲旅遊業、航空業啊嗰啲，同埋一啲飲食業啊嗰啲失業比較重災區啦。咁好啦，咁呢個旅遊航空業其實嗰啲算係中產人士嚟喎，嗰啲係一啲大嘅航空公司嘅僱員咧。我相信佢哋失個經濟壓力唔係太大，因為佢哋好多自己有物業啊或者之類啦。我相信， 我諗即係都唔同人士啦，可能有啲都有，有啲都冇啦嚇。咁好啊，同阿唐生傾到呢度啊，唐生就講到即係對於嗰個嘅失業貸款咧，會唔會可以有其他嘅做法可以更加好啊？另外一個議題都想同大家講下就係、是、你有冇留意自己咧每年或者每一日啦？抌咗幾多個膠樽咧？咁嗱，見翻資料咧，原來2019年咧喺堆填區嘅塑膠飲料嘅容器咧，大約有15億個啊，超過咁啊，即係話咧計翻就話每人咧每年咧係平均咧係抌咗200個嘅，咁啊話回收率咧係大概只係得0.5%啫。咁而家有個建議就叫做塑膠飲料容器生產者責任計劃，咁啊講到就話建議咧部分出售呢啲膠樽飲品嘅鋪頭咧可以提供回樽或者係回贈。即係大家俗稱講按樽嘅服務啦，咁啊市民咧交翻一個樽過去咧，就可以攞翻1毫子喎咁。咁另外都會向一啲嘅飲料製造商啊、進口商啊，會收翻每個樽咧係5毫子至到6.5毫子，做一個叫循環再造徵費嘅。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講下，有綠色地球創辦人及總幹事劉子峰，早晨。 係，早晨，趙樂文。 早晨，劉子峰，講下呢個計劃先，你點睇？覺得個吸引力如何啊？ 政府呢個建議咧就。吸引力，如果你講1毫子喺現今社會咧，我就唔覺得太吸引。你可能只係吸引一好小撮嘅非常低收入嘅人士拾荒者。咁但係如果中產人士或者以上咧，即係老實講，見到1毫子喺個街嗰度，冇好少人會執啦，係咪？咁你又要將個樽交翻去一啲指定地方，即係你梗係花少少，即係你嘅行行去某度啊揾佢咁呢個唔會太吸引。而政府嗱，我要講清楚，政府呢個建議咧係一個回贈，並非一個按樽即係按金制度，兩者有分別嘅。回贈即係話我買嗰樽飲品嘅時候，我唔需要自己俾多一個譬如幾毫子嘅按金，而我還翻個樽去個鋪頭，我係攞翻自己。之前俾嗰個錢，無論係1毫定係1蚊，我都係攞翻同樣嘅錢。如果係呢個按金制度咧，你嗰個推動力俾消費者去攞翻自己嘅錢咧，就大好多啦。即係嗰個大家都會話：，我做乜俾多幾毫子嗰個生產商賺啊？我係比如講係5蚊嗰樽飲品就5蚊，我唔想啊俾多幾毫子，嘅時候你就會。用盡方法去交翻個吉樽去咧，就攞翻你個按金嘅。如果呢個而家政府建議係一個叫回贈，即係話其實都唔係我俾出嚟嘅錢，算啦，嗰啲咁少如果即係1毫子，即係冇乜所謂啦。咁咪即係可能都係 者唔係好即係吸引到廣大市民，我講 嚇。Okay. 你説嘅可能得， 你覺得個額應該要去到先幾多先吸引咧？因為我見有啲組織就話，反而要再將個回贈咧嗰個嘅金額咧係落低啲，咁啊亦都有話即係其他國家咧都係嗰個徵費都唔會係特別多嘅，咁你點睇呢啲講法？ 嗱，我唔講徵費呢句字，我講嗰、那個借個金額啲市民要有得攞翻或者要按金咁嗰、那個。我哋綠色地球咧，早兩三年我哋做過一個即係調查嘅，係全球嘅大概有25個嘅城市或者國家啊，嗰啲係已經做咗好多年㗎啦，係一個叫按金嘅制度。咁佢哋平均嗰個嘅按金費咧，由港幣三毫子至到港幣嘅3.1嘅。咁我哋攞個平均大概係9毫子到。咁所以我哋覺得香港咧，即係我哋好難話。set 咗一個高嘅價錢，然之後，哎呀，太高啦，我哋拉翻落去就好困難嘅。我哋 set 一個稍為即係低啲嘅，咁然之後如果嗰個回收嘅效率唔係好明顯改善咗，我哋再提升咧就容易啲。咁之後我哋嘅機構建議嘅就話，我哋可以起步點咧喺5毫子一個嘅即係按金或者係回贈嘅費用咧，就相對香港呢個城市咧會有嘅。吸引力咧就好噶，而嗰啲嘅即係25個地方所做到嘅平均嘅交通回收率咧係73%或者以上嘅，相當唔錯嘅。而香港頭先你都有講啦，我哋2019年個交通呢啲嘅回收率係喂1%都唔到啊，0.5%喎，即係慘不忍睹啦，咁差勁，即係回收家啦，人哋外國睇到我哋，哇！做回收做得咁渣嘅咁樣。 但其實你覺得而家即香港回收膠樽嗰個問題出咗喺邊度？因為過往其實都有啲類似咩入樽回收機啊，有啲咁嘅推過嘅。嗰、那個計劃嗰、那個即呢一類型收樽嘅計劃嗰個成功，你覺得係做得好唔好咧？或者嗰個問題喺邊度咧？ 嗱，喺我哋即膠樽同其他嘅你建設方者係常常回收嘅，你覺得佢哋好？即係其實拾荒者執乜嘢喺社會上咧，係一個好好嘅即係指標嚟嘅。你唔見佢會執膠樽乜滯嘅，佢會執紙皮或者一啲鋁罐啊、金屬嘅嘢，因為嗰啲咧個體積唔係咁大，係踩到扁，佢賣到錢就係更容易係即係壓扁咗可以賣重量多啲。膠樽你試下踩揾只腳踩多佢幾腳啊，佢都唔扁，佢彈翻出嚟。咁你要收好多膠樽。先夠重量係話啊，即係賺到少少一個幾毫，咁拾荒者就會唔揀選呢啲咁即係唔有效率高嘅廢物去執啦，執紙皮、執鋁罐。咁呢個係一個佢膠樽個體積嘅龐大而壓唔扁嘅特性咧，而引致到佢嗰個即係回收嘅成本係相當即係高於其他嘅嘢，咁所以係唔吸引嘅。咁當然佢有一個。即係賣出去香港以外嘅地方做俾人做回收嘅即係外匯即係嘅價值，但係咧喺2018年1月1日咧，中國大陸已經落咗閘啦，係停止洋廢物入中國嘅境內。咁香港亦都係嘅塑膠呢啲膠樽過往即係以前係入到嘅，咁但係都係入唔到嘅。如果香港將佢我哋嘅回收箱收咗翻嚟，切咗片。再要清洗啊，好高質嘅物料咧，先至作為原材料咧，先至有機會賣去國內或者東南亞嘅地方。咁呢啲咪形成香港嘅即係回收商要做更多額外嘅工序，先做到個回收，而嗰賺嘅錢咧，即係成本唔貴唔好多咧，所以唔係咁。即係多人去做呢樣嘢，所以個回收率咧就好低。 Okay. 政府係要一個生產者責任嘅法規，要求生產商承擔翻佢嘅產品嘅包裝嘅處理嘅責任。 Okay. 好啊，同阿劉子峰傾到呢度啊，劉子峰就係綠色地球創辦人及總幹事嚟嘅。 一分鐘閱讀主持黃子晴，製作周偉業。 羅夫論文自然有一套標準。尽管他在香港报章杂志上遥不光，写的都是杂文，报上的文学在他心底里面对散文这种文学的精致化要求上乘之作，不停留在报章上作快快框框的杂文， 他似乎都有这种想法。对于政治文学，他并不掉以轻心的，所以他就讲了这一句话，你一定要看董桥。这句是罗夫的推荐，亦都是罗夫心里对散文那种精致文学的准则。 他引用董桥的话，论述了散文的艺术要求。董桥说他绝对崇拜钱钟书先生的识见，钟爱管锥篇，但是他认为钱钟书的散文有两个缺点，一是太刻意去卖弄，而且文字太油亦都太顺了，因为油的关系，他的见解很快就画了出来，太快了，快到无声无息，不耐读。 董桥的散文观，他说散文需学需识需清，他指出散文有学才有深度，有情才会枯燥。他还说散文我认为单单美丽是没有用的，最重要的还是要有内容。 罗夫说，对他文章读得多的人，不用看作者的名字就会说这个就是董桥。亦都因此罗夫有这句说话，你一定要看董桥，亦都在当时流行起来了。从这些文章的标题和文章的娓娓道来来看，罗夫亦都确是散文高手，或者他自己未必接受，只会说我只是个报章杂文写手，亦都能够在报上的反文认可区贩卖我的杂文，压啲稿费。 在报章文字最流行的七八九十年代，我曾经语不惊人死不休地说杂文最能够代表香港，它就是香港文学。我真的这样讲过，这个是我的看法来的。 睿智悟出真理，阅读丰富人生。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想同大家咧讲下疫苗啊，而家开始咧嚟紧就会可以喺香港啦接种疫苗啦。之前咧有啲人关心啦副作用问题，见到卫生署咧就话有啲副作用嘅监察机制嘅。咁我想请一位嘉宾咧同我哋去详细讲下，有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共同召集人孔凡啊，早晨。 早晨，你好。 早晨，孔凡啊，咁啊想问一下啦，而家即系嚟紧咧就可以即系正式接种疫苗啦，有没有什么方法或者怎样去监察一些市民接种之后的不适情况？ 其实个委员会主要就是监察一些比较上是严重的一些的事件。我们是会透过是病人接种了之后如果有一些不适的情况，他们可能会求医。求医的时候其实我们一路即是他接种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的单张咧，系话俾市民听咧，如果系有不适咧，系去需要去边一度去求医。咁求医之后咧，其实亦都系会透过，譬如系喺公立医院嘅内科或者急症科嘅同事啦，又或者系透过私家医院嘅同事咧，系去将嗰个嘅不适嘅情况咧，系汇报翻俾卫生署嘅我哋嘅小组。咁衛生署咧就會係每日咧都會係更新嗰個嘅匯報嘅情況，而將嗰啲嚴重嘅個案咧係會係通知翻嗰個委員會。咁個委員會我哋就會係將一啲嚴重嘅異常事件咧係會係睇下同嗰個嘅疫苗咧係咪有直接嘅或者間接嘅關係。 嗯，私家醫生嗰啲使唔使上報嘅都？ 會嘅，私家醫生佢哋都會有一個係。一個嘅系統或機制係去匯報翻俾衛生署。 咁點定嘅？究竟譬如有啲發燒啊、面癱啊嗰啲，真係萬一出現呢啲情況啦，點定係同疫苗有關係咧？ 嗱，其實好緊要嘅。譬如一啲局部或者係譬如一啲比較上係輕微嘅症狀或者發燒嗰啲咧，咁我哋就病人自己咧就其實我哋會話俾聽點樣去處理啦。咁但係一啲嚴重啲嘅例子，譬如你講話，譬如面癱啊、吉巴氏綜合症啊，嗰類嘅嚴重嘅一啲嘅副作用咧，咁我哋就會睇翻啦。 同嗰個疫苗嘅時間上嘅吻唔吻合啦。 嗯。 亦都會唔會有其他嘅原因？譬如講緊急巴氏綜合症，好多時候其實都係上呼吸道一啲嘅病毒啊，或者係細菌感染。咁如果嗰個種菌或者係一啲嘅臨床嘅所謂嘅研究咧，見到佢係有嗰個病毒或者細菌係存在而導致到嗰個急巴氏綜合症咧，咁基本上我就可以排除咗同個疫苗有關。 嗯，有冇話 透過呢一啲臨床嘅檢查、臨床嘅決定咧，去睇翻同埋個時間上咧，去知道佢同個疫苗有關係。 有冇話數字上睇到幾多個案先至會叫停某一劑疫苗咁嘅？ 這個我諗睇翻嗰個事情嘅嗰、那個發生嗰個情況。嗯，我相信要是一個即是你同嗰個基線，因為其實呢啲疾病每年都有一定嘅個案嘅，就算冇疫苗嘅情況底下，咁所以就要睇翻同嗰個基線嗰個比較，究竟係咪真係好即係叫做係明顯地係多咗，咁先正會將嗰個情況咧，我哋係會遞交翻上去嗰個專家委員會嗰度咧，係再次作一個嘅審核。同埋會俾翻食衞局係局長去決定。 嗯，而家去接種嘅市民啦，即係理論上都要自己講下自己嘅身體情況啦。如果佢冇主動申報一啲病況、病歷或者身體情況，咁打咗疫苗咧，有一啲副作用或者藥物敏感等等，咁、那個責任喺邊度啊？ 其實我哋會做每打之前咧，其實我哋都會做一啲好基本嘅 screening 或者篩查。 嗯， 咁我哋會係。護士打之前亦都會問翻嗰個接種人士咧，佢有冇一啲對於某一啲嘅物質，譬如講緊係PG 或 polyethylene glycol 或者某一啲藥物，譬如抗生素，係會有一啲嘅敏感嘅情況。咁如果有一啲係真係有敏感嘅情況咧，我哋係會有一個嘅敏感嘅門診，係特別係去將一啲好嚴重有敏感嘅人士咧。是先去做一啲嘅篩查，同埋做一啲嘅皮膚嘅測試，咁、然後跟住咧先正會係幫佢接種嗰個嘅疫苗嘅， 即係佢自己報嘅咯喎。 喺呢方面就唔需要太擔心。 即係佢自己報自己有冇敏感先再去查，係咪咁啊？ 係啦，冇錯，一定要自己報嘅。咁呢個其實好重要嘅，呢個係個病人或者個接種者自己嘅責任嚟嘅。 嗯，最後我想好快問啦，而家即係疫苗嗰個保護率係唔係保護力啦，係可以維持幾耐，或者我點知佢嗰個保護有效期係咪過咗咧？ 其實保護力個個人都唔同，唔同嘅疫苗亦都有唔同嘅保護時間或者保護力。咁所以我哋亦都有嗰個所謂嘅變種嘅病毒嘅影響。咁所以我諗，我相信咧會我哋一路其實會有一啲嘅研究咧，係會睇翻大部分嘅接種者喺嗰個嘅接種後，譬如講緊三個月、六個月或者一年嘅時間，嗰、那個嘅保護率同埋嗰個嘅抗體嗰、那個嘅變化，咁呢個就會係俾到我哋一啲嘅科學嘅證據咧，係嗰個保護力同埋嗰個持久力係有記錄。 好啊，同阿孔凡毅傾到呢度啊。孔凡毅咧就係新冠疫苗臨床事件評估專家委員會共同召集人嚟嘅。咁啊，多謝曬佢同我哋傾。頭先都講到啦，有關於財政預算案咧，就十一點鐘咧就會係宣讀咯。咁啊，香港電台第一台啦、三台啦、普通話台啦，都會係有播放嘅。另外記者會方面啊，就喺三點鐘啊有財政預算案記者會。施政仲有呢個財政預算案速遞咧，就會係今日咧下晝五點鐘嘅。咁另外咧，仲有留意啊，聽朝早咧八點至九點半咧就會有本地三台。电台咧，三个电台咧联合播放嘅财政司司长热线，咁香港电台嘅代表咧就会系叶冠霖嚟嘅。咁喺九点半之后咧，就会由佢咧继续主持《千禧年代》嘅。嗱，今日嘅《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啦，拜拜。